平壤寿司餐馆9月6号开门营业，由有关部门平壤寿司餐馆的干部、员工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了开业典礼。平壤寿司餐馆是个公共餐饮服务基地，是在朝鲜劳动党要给我国人民提供更加富裕、文明生活的深切关怀下建成的。